Numéro 19. L'amitié. Yūjō. L'ami. Tomodachi. L'amour. Ai. Aimer. Ai suru. Je t'aime. Ai shite imasu. Est-ce que tu m'aimes? 私のことが好きですか? Quel âge as-tu? 何歳ですか? Quel âge avez-vous? 何歳ですか? J'ai 32 ans. 32歳です。 Aujourd'hui, c'est mon anniversaire. 今日は私の誕生日です。 Joyeux anniversaire! 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